驻京外国媒体负责人系列访谈，我看北京这五年，老社长的故事。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早上好，今天是周三啦，是一个小周末啦，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大家好，我是发现天气越来越冷，起床越来越难的水水。 嗯，我觉得咱俩就现在穿得越来越厚了，你怎么毛衣里头还套了一件衣服呢？ 就是新流行的穿法。 这位老年人，您是贵庚啊？今年怎么穿、哎、头上还套了个帽子？咱俩今天都戴了帽子，对吗？头暖和一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特别生气。 为什么？ 因为首先室内没有暖气嘛，现在还没有供暖、然后你会发现室内特别冷。 嗯。 然后房间里面唯一暖和的地方在哪儿呢？被窝里。 就是这样的。 起床本来就困难，现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知道早上能够陪伴我们的大家，不知道您是在车里还是还在家里啊？ 啊，在车里有一个特别困扰的事情，我跟你讲。 嗯， 我今天来的路上就已经要崩溃了，就是在车里热。你懂我的意思吗？ 走开。 就是在车里很热、 嗯、 然后一下车，我想我本来在车上开的时候觉得可能今天天气没有那么冷吗、 嗯、 因为我昨天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从昨天开始连续几天要持续有一点点升温嘛、 嗯、 啊，对不对？我就想可能今天升了。但是一下车冻死我了，你知道吗？可能就是车里密闭环境，然后空气没有那么流通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哈，还是多穿一点，带件外套啊。 没事了， 冷的时候 四个字，春捂秋冻。 够了，深秋了，已经不用再冻了，我觉得马上冬天了。 OK， 要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98.2 AM927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因为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嗯， 您首先是可以在北京时间上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在花椒直播上搜索活力982来到这个直播间。其次呢，最重要的是要告诉大家，您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每天都有精彩的内容推送给大家。你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我们的直播，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这个直播间每天都会有一些图片的互动。 嗯， 也是希望您不管发个自拍，发个您起床困难的照片，发个您早餐的照片，什么照片都行，只要让我们看到照片就行。 鼓掌，这是咱们节目开播一年以来、介绍这个环节最流利的一次。 真的吗？ 进入今天的好 奇头 条 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 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回来。那好奇头条号的第一条资讯是关于天气的。 嗯， 我们一直在讨论天气嘛，北京昨天在房山已经下雪了。 门头沟那边好像也下了，是吧？就是那边吗？ 就是因为有摄影的爱好者已经抛出了他们就是雪景的照片，他们的摄影作品。然后呢，这个时候广州的小朋友坐不住了，广州天气发了这样一条微博，广州说又一个地方下雪了。小编默默地看了一下气温，哎，广州又升了，不过还好没有到35度。然后你知道过分的是什么吗？过分的是广州天气这个官方微博 at 的是气象北京，气象北京发的是你们要的雪景图，门头沟灵山也下雪了。 两个人还聊起来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北京气象局又给广州气象局微博留言，是这么说的，记得你们去年入冬失败 N 回，哦，这回你们还没入秋呢，入冬的事情还是在意吧。 秋已足，大概今年的秋天享年11天之类的，很多地方好像就是秋天还没怎么过呢就进入冬天了。 没错，然后网友呢在网上是这样笑称的，这是一句顺口溜，意思是我在南方搂着腰，你在北方裹 着 貂， 是吗？这句话好像就是好多年前就流行了。 没错，那我们来查看一下，就是网友的这个留言啊。小博小松说，我就想知道今年能提前供暖不？大生活在成都说，这个时间我终于可以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大吉。米米米可爱多说，北方的冬天，夏天的南方的夏天。然后玉婷说，广州的我还在吹空调。这个时候得知10月10号早晨北京一些地区下雪，很多网友就表示今年北京的初雪比去年提前了半个多月。那对此北京气象局也是很捉急，然后呢他发表微博就称说，今天不是北京2017年冬季的初雪日。 今天不是北京2017年的。 对，你看今天。 不是啊，也就是说10月10号早上的时候，北京一些地区下雪，大家可能觉得哎，好像下得挺早的。 对， 实际上北京气象局说了，这根本不是初雪，早就下过了，是吗？ 对。然后它其实实际上要定义的就是说，不能够就是按照第一场雪来这样定义，这个不同的地区的初雪确实是不一样的。那气象局确实是已经根据这个天气吵起来了啊。特别是广州和北京。 2017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的早了一些。青氧化钠还有张小哲都分享了，主播开心，谢谢你们哦。 那问一下你啊，为什么这个公共汽车要停在8楼呢？ 啊，这首歌的下一句歌词是停在8楼的公共汽车是吗？不知道， 因为这个地方叫8楼。 认真的吗？你神经病啊！你笑成这样。 认真的吗？认真的，就是 所以叫停在8楼的公共汽车，它是停在就真的是8楼的意思。 对，这个地方叫8楼。 好的，好的，我一定要想一个类似的冷笑话。啊，也不知道大家这儿的天气是什么情况呢？你们的那天气是多少度呢？今天穿几件衣服出门，数一数告诉我们好不好？欢迎随时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哈。 1、2、3、4， 像首歌。 5、6，加围巾6件吧。你呢？ 咱还是别细数了，你觉得呢？ OK， 那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应该是在汽车上来收听我们的广播啊，在北京是不可能出现我以下讨论的这个景象的。 嗯， 那就是你开着开着车，发现有一群东西，有一群动物正在过马路 啊， 然后你就把车停下来，得等他们过马路。 嗯， 那就是 在 北京开车只能经过一种有一群动物在过马路的情景。 嗯， 就大概是夏天的时候会有一些那种小猛虫，你知道吗？ 真的吗？ 也不用等了。 嗯， 它就是分布在空气当中，如果你穿黄色的衣服它们就同时出现了。那在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一般情况下是在比如说这个很原生态的地方， 对， 对， 在非洲。 嗯，非洲。 每日邮报10月9号是刊登了一组在肯尼亚的马斯马拉的照片。 嗯， 那43岁的这个摄影师拍到了罕见的一幕，那就是一个大约有30头长颈鹿的这个队伍成群结队的过马路。 嗯， 场面十分的壮观。 哇，好想就是把脖子用绳扎起来啊。 什么比喻啊，这是为什么？ 就是你看啊，就一根长的脖子在那儿，就哇长颈鹿，2根然后哇长颈鹿，3根很像生日蜡烛或者是香，4根以上你不觉得很想扎起来吗？你是不是理解不了？ 理解不了。我在想应该扎不动吧，30头长颈鹿。哎， 嗯 嗯， 就是很像那种就以后春笋般的感觉冒出来的脖子，对吧？ 嗯， 30头长颈鹿然后过马路。 对，成群结队的过马路。那这位摄影师是来自印度的索纳里詹汉。 嗯， 那索纳里詹汉是说看到这样一群长颈鹿呢，前面的车都停下来让他们横穿马路，后面的车里面的游客呢也是纷纷的拿出相机出来拍照。 嗯， 那他自己也是表示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 嗯， 太壮观了。 嗯 嗯，那长颈鹿是非洲丛林里当中非常常见的动物啊，它们是群居生活的。 嗯， 那长颈鹿有9个亚种啊，实际上我觉得我们也介绍过那只白色的长颈鹿啊， 那应该不属于一种亚种，它应该就是 变异 的。 嗯，OK， 那全部都是栖息在非洲的热带。那如果你在中国看见的长颈鹿一般生活在哪儿呢？生活在 动物园里。 嗯，那亚热带的稀树草原，灌丛开放的合欢林地，干旱而开阔的稀树草原和地带的就是树木稀少的半沙漠地区，都是长颈鹿比较爱栖息的地方。嗯，那它平时胆小，所以 要问大家一个小小的问题，我觉得应该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像长颈鹿走路是特别悠闲的那种状态，慢慢悠悠跟个老太太似的。但是你们知道长颈鹿是可以奔跑的吗？嗯，有一首歌《奔跑》，其实就是送给长颈鹿的。为什么呢？因为开始 长颈鹿奔跑是方向。 不对，你没有发现就那首歌唱的那个就是麦速度就是长颈鹿奔跑起来最快的速度吗？ 嗯， 大家可以猜测一下哈，这个长颈鹿奔跑起来最快可以达到多少公里每小时呢？ 对，你顺着数，哒哒哒哒，70迈。 速度是70迈，心情是自由自在，这就是长颈鹿跑步的速度。有没有和嘻哈串起来了？有没有答对，各位朋友？ 没错，那我们刚刚分享的是一群长颈鹿这个过马路时候的情景。那下面一首歌送给大家，我们马上一首音乐之后回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敲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开，燕归来，可是你却不在，不知如何找寻守护一个秘密，不知如何形容你，温暖留在我心。 去，像留不住的江河，江河流流向海，心飞去去哪里，不知如何找寻你，芬芳还在我怀里，紧抱双臂想守护。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接下来的这条消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还挺震惊我的。 有多震惊？ 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真的是死在沙滩上。 咱们是前浪对不对？ 我们是后浪。 真的吗？那还挺开心的。 中浪吧，中浪，中浪，九层浪。OK。我看到了一条新闻，是因为最近有一条就是消息是刷爆了朋友圈 啊。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当小学生遇见苏轼》 啊，我知道了，我的天哪，我有看到，我要吓死了， 是不是吓死？ 就这群孩子在干什么？我就好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弄出那篇论文的，对吗？ 对，适逢苏轼先生诞辰是980周年，那清华附小是开展了一系列的向苏轼致敬的活动，那其中呢，他们就发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的论文。我们先来通过了解一下这个论文的题目，来了解一下他们研究成果。第一篇。大数据帮你进一步认识苏轼。第二篇，惊人对苏轼的评价和苏轼的影响力，我觉得这些比较弱。下一个，行走的苏轼。再下， 谁让你说刚才那个比较弱了？ 再下一个，唯美景与美与唯美景与美食不可 辜 负， 是吗？ 下一条，苏轼的朋友圈。下一条，苏轼的心情曲线。下一条。苏轼的旅游价值， 天哪！ 下一条，苏轼 VS 李白。 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小学其实就是清华附小2012级4班，然后他们班甚至有一个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我是在那个公众账号上看到的这个消息，叫做当小学生遇见苏轼。他说他们其实是开展了一系列的致敬苏轼的活动，比如说呢，用这个课前演讲了解苏轼的生平，在晨读时间去吟诵苏轼的诗词，暮醒时间进行游戏飞花令，临摹苏轼的书法和画作，跟着康正老师一起品读苏轼，各学科苏轼整合课等等等等。而且老师还推荐他们看那个纪录片叫做苏东坡。所以说这整个班级呢，利用假期的时间开始进行了苏轼为主题的小课题研究，自愿组成小组，确定这个研究课题，进行讨论啊，分工啊，总共是弄出了这个23份课题研究报告。 没错， 研究的主题各有不同。刚才水水分享的这几个听起来都真的是挺吓人的，我觉得。 比如说他们其中有一篇文章呢，是通过程序把苏轼的3458首诗词都进行了录入，然后研究统计出了在苏轼的诗词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前50个高频词，分别是比如说有东坡，有明月，归去西南，白发青山，江南草木，山中风流，东风等等等等。那排在第这个使用了57次的这个珊珊经常会使用的高频词了。饮酒， 开心，这就是为什么苏东坡这么受大家欢迎的原因。 对，那东坡他是一共用了229次。那根据数据显示呢，比如说把这个徐子昂，比如说就是那个苏轼，他的3458首诗词都找出来，那大概是有25万字。然后呢，比如说他们研究就发现说，唐诗宋词其实实际上是由9552位作者制作了 276545首诗词。然后他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数据，就统计出了其实每一个作者在他的一生当中至少要完成28到29首诗词的创作。 这是9000多位，咱们用一个约束吧，这样比较好记，就将近10000位作者。 对， 写出27万多首这个诗词。 对， 所以就是大概27到28这样一个生产的水平。 当然是不完全统计了，因为中间很多散失的部分。 对。 然后呢，他们就说要完成苏轼这样的一个诗词量的话呢，苏轼是等于是自己就相当于120位诗人。 哇！ 所以苏轼是一个非常非常高产的作家。 是的。 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因为现在的小学生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的天哪，我觉得其实和我研究生论文写的水平也差不多。 我觉得可能没有差不多吧，比你好。 但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真的用到了很多方法和这个科研的思路，比如说他们会用一些什么思维导图啊，包括一些数据统计呀，还有各种。其实我看到了一篇，比如说这个苏轼对于各旅游景区的品牌影响，也是从各个维度，还有就是各个细节去分析了苏轼作为一个品牌的旅游价值，我觉得还是真的是厉害。 对，还有比如说一篇讲的是苏轼的朋友圈，是从社会关系和整个的家族和朋友的谱系，来梳理苏轼和周围的人的这个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是很厉害啊。 是的，我刚才看到了在主播间里呢，其实很多朋友在分享我们哈，龙生对主播爱玩送礼之余还分享，谢谢。包括这个很多朋友来到了盖世小乔啊、焦哥啊，都是第一次来咱们节目。新宇也分享了主播，谢谢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陪伴大家的一档节目，叫做微微一笑。早上有时间呢，可以来跟我们进行这个聊天和沟通哈。 Monica 也分享了，爱你们。然后说起苏轼，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挺熟悉的，我就可以问一下大家，对苏轼咱们学过的这个诗词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或者是还有印象的是哪一句？可以随手打一句给我们哈。 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能记住的也不多了。高中毕业的时候，苏轼会好一些， 好一些， 对吧？ 因为他的必备课文比较多。 就《射雕》《歌头》，大家印象最深刻，而且刚好过完春秋，顺便考一下大家的这个高中中秋高考的语文水平，是吧？ 来，明 月 几 时 有 九问 青 天 不知 天上 宫 宫阙 今 夕何 年 我乘风。坏了，怎么办？不能做到一人一个字，生气了。我头一回跟水水玩这个游戏还输掉，大家可以玩一下。 头一次了，好吧？ 头一次。 好，头一次啊！ 我刚才就没有输，还没输过呢，对，不是头一次。 OK， 那刚刚介绍的是清华附小四年级的这一群同学的惊人的研究能力。你想想我们四年级的时候在干嘛？玩泥巴，对不对？ 玩泥巴成为咱们童年贯穿的项目了，是吗？突然。 童年只干一件事，一生专注一件事，叫做专业。专业玩泥巴。 那最后也能变成雕塑家，我觉得挺厉害的。 另外一条关于教育方面的资讯呢，是最近出榜了一个校友会2017中国各地区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那这个所谓的双一流大学的排行榜呢，也是经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评选，然后选出的在全国范围内各个省市的分为这样几个类型的大学啊。比如说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以及建设学科的名单。艾瑞深 北大和清华谁靠前谁靠后啊？ 你猜。 哎，我其实虽然不想说吧，但是我觉得最近好像清华比较靠前。对不对？ 其实它这个双一流大学不是一个名次，它是一个名单。 那他先写的北大还是先写的清华吗？ 他没有写，他没有，他直接写那个学校的大名，他只是统计了，就比如说 北京有多少所。 那基本上教育资源来说的话，北京、江苏和上海这三个省市或者直辖市还是排名全国前三的。那在北京呢是有34所双一流建设大学，在江苏是有15所，在上海是有14所。那其实实际上这一次的 江苏好多哦， 江苏很多， 就北京和上海其实跟上海差不多。 对， 好厉害。 所以其实江苏加上上海也是有29所了，和北京的34所也没有差多少。所以教育资源在这几个地方还是相对来说更集中一些。这是大家为什么要涌到这边来读书嘛，对不 对？对呀、咱们都是涌到这边来读书的。不是您说了吗，撒贝宁那段子应该再重复一遍。哎呀，当年啊，我这个高考完之后啊，保送了北大，其实我也很犹豫，我到底去不去呢？我要是去上的话呢，得离开家人、亲人、小伙伴，可是不上呢，北大也还不错。这6个字实在是，哎呀，真想打他。 真的，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就想着说，我到底是去北大还是清华， 差不多可以了，水水。 后来就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中国传媒大学也很好啊，对不对？播音主持专业不是这个中国最好的播音主持专业吗？ 没错。 请叫我欧尼在直播间里说说，山山水水性格真好。怎么看出来的？ 就是意思是说，我们说的话对方都不会打对方。 说话这么冲了，对方还能忍，对不对？也谢谢森林关注了主播啊，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节目的氛围你们还挺喜欢的话，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这个关注，这样每一天我们进行直播的时候就可以通知你了，你如果有时间呢就可以来直播间里跟我们聊一会儿，好不好？谢谢大家。 那今天我们的整场的互动话题是，世界上有2种人，比如说世界上是有被梦想叫醒的人和有被闹钟叫醒的人，这2种人。世界上有两种人是 世界上有2种人，举手。男人和女人， 好棒， 对不对？ 你真的是讲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见地的观点， 就跟地球是圆的， 你居然能观察出这个世界上存在2种人，男人和女人呢？ 突然间就觉得怂了，你知道吗？觉得自己好幼稚。 世界上有2种人，冬天穿秋裤和不穿秋裤的人。 世界上有2种人，2只眼睛的人。和一个鼻子的人，听起来是不是逻辑很混乱？ 我就想问一下，2只眼睛对应一个鼻子是怎么对应出来的？ 就是没对应起来吗？连线题连错了吗？让我想想哈，世界上有2种人，有哪2种人呢？ 脾气好的人和脾气差的人。 这好像真的有一个界限，对不对？世界上有2种人，大人和小孩，这个是不是还不错？哎，咱们可以玩一些创意的这个接龙哈，先送大家一首歌曲，你们可以告诉我们你们觉得世界上有哪2种人呢？一会儿再进入我们的翻滚朋友圈，先来听首歌，一会儿见。 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AM927千赫，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拉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黄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和水水有说有笑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和珊珊有笑有说的水水。 有哭有打，有打有闹也不错，对不对？ 没错。那在节目的刚开始呢，这个时段的刚开始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嘛。首先呢，您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通过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这两个这个直播的房间。同时呢，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醒您，您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每日的推送，并且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来发送图片和文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不好？ 刚才我看到在花椒直播的活力982房间里面呢，刚才欧尼不是说珊珊水水性格真好吗？ 对， 不是问了他，我说我们俩性格怎么好了，他回答我觉得特别可爱，他说幽默天生一对，有说有笑，这是为什么刚才我说我是和水水有说有笑的珊珊的原因。 嗯， 而且我觉得有说有笑这四个字其实好美哦。 对， 就觉得好像朋友之间有说有笑就是一种特别好的状态， 因为有说有哭就不太好。 有说有笑很可爱呀，有说代表着这个有沟通的空间，两个人是朋友可以聊天，有笑代表两个人聊天很愉快。 嗯， 你不觉得很美吗？走在路上有说有笑，哎呀你来追我呀，哎呀你来打我呀，对不对？不要打我好吗？不要真的打。然后有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来了，对不对？菜地的瓜来了，欢迎，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嗯，花椒用户07161416122关注了主播，谢谢。 嗯，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啊，刚才跟大家先预告了一下，说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是哪两种人呢？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开始跟咱们互动了呀？ 对，比如说像菜地的瓜就说了，说世界上两种人，男人和女人。 嗯 嗯。然后请叫我欧尼，然后福杰说世界上有两种 福气，福气这字念气，上头问他了，这字不好念，因为你离的屏幕远，可能看起来像那个杰字。 对， 他有一次给我标了音，然后说、 是福气是吧？ 对， 福气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美女和帅哥。 嗯， 然后主持人杨帆也是帮我们分享了一下，非常感谢你啊。菜地的瓜就开始了，说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 嗯，对，刚才有一个还特别可爱的，是不是？好像是这个福气一直在说，各种各样的 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中国人和外国人。 对， 也是 那在下 一个 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世界上到底是有哪两种人呢？其实这样的对立还挺多的。 对的，来吧，咱们呢先聊这个翻滚朋友圈的内容哈，还是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给大家。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两个小学里的事情好了。第一个小学呢是在英国，这是一个英国的小女孩，她上小学特别有趣。他们其实是九月底就开学了的，他们新学期开学，英国北约克郡出现了一所艺人小学。听起来惨不惨？ 就教他唱歌啊，然后跳舞啊，这样的艺人小学是吗？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的解读很棒，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听起来很快乐呀。 对啊， 是 每天唱唱跳跳，有说有笑。 是一个小女孩，现在十岁了，读六年级，是唯一的在校学生，叫做艺人小学。那英斯社区小学上学期呢有42名学生，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学生家长接到通知说当地政府将于今年12月份关闭这所乡村学校，之后41名学生的家长决定在新学期将孩子转入其他学校，开学之后这名没有转学的女学生就成为了该校唯一的学生。 好，你笑得真的很没有同情心。你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去安慰这个小女孩吗？ 我不知道，我可能幸灾乐祸吧。对不起啊，姑娘。 你这个，你知道，你这个就让我想起北大有一年那个毕业照，你还记得吗？ 什么考古专业之类的？ 古生物学的什么古生物研究什么专业？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全班的合照就她自己一个人。而且他教授还不陪他照， 因为教授其实也可能会有那么几位教授吧，对不对？还不陪他照，一个人照了一张毕业照，在北大的图书馆前面，好像。 说实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在底下有一个评论有亮瞎我，他那个评论这么写的说，厉害的人总是孤独的。 哎呦，那倒是。 所以我经常觉得自己很孤独。 就因为想觉得自己很厉害是吗？反着来是对的吗？逻辑是对的吗？ 你不要加觉得这两个字可以吗？就是我很厉害，所以我经常感觉到孤独。 那如果你觉得自己孤独能说明你很厉害吗？ 可以啊。 这是充分必要条件是吗？是可以倒得回来的是吧？你想得顺就行，你想得顺就行，好不好？因为我之所以笑，就是想到很多咱们以前上课的时候啊，就是比如说人很多的时候，考试的时候老师还看不过来，你知道吧？就是平时老师的注意力不会动，总放在你的身上，因为他要关心的学生很多嘛。但是就是一个学校只有一个学生的时候，感觉好可怕呀！所有的老师都会一直在关注他， 不能旷课。 不能逃课， 不能迟到， 然后不能作弊吧，基本上，因为老师一人在盯着你看啊，虽然平时也不能作弊吧，咱们不能作弊哈，千万不能，对不对？这样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小女孩在上学的时候都做些什么事情，好不好？ 和老师聊天。 女孩每天在课间独自玩耍。在运动场独自运动，但是他可以跟学校的工作人员共进午餐。尽管这所学校仅有1名学生，但是全职教师、校长还有代课教师都在岗。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两句：每天在课间独自玩耍，在运动场。 我想问一下， 独自运动、 独自玩耍的项目当中包括什么呀？跳皮筋儿。 皮筋儿，你要找两棵树的话是可以独自跳的。 对呀、啊，可以呀、啊。 踢毽子。跳绳儿 、 然后一个人过家家，玩石头，就是玩那个扔石头，是不是可以 玩泥巴 完美满分，接上了跟上一个似的，给我舞。这样哈，这个女孩独自玩耍之后呢，校方还是表示了，说这个尽管只剩下1名学生，学校呢也有义务继续运行。 你知道，请叫我偶腻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说，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过正常生活的人和剑走偏锋的人。我觉得这个小女孩的生活真的是走得非常偏。 我觉得咱俩走得也挺偏的，播一条新闻然后全程一直在笑。 我觉得请叫我偶腻的这个评价真的太棒了， 棒， 过正常生活的人和剑走偏锋的人， 随波逐流的人和剑走偏锋的人。哎，你是想过一个主流的生活还是想剑走偏锋呢？ 我走得很偏了。 我也觉得不能再偏了。人生大路这么宽，条条大路通罗马，你走得很靠边儿哦。 但我始终也是会倒罗马的嘛，对不对？我们帽子上就写了一个字啊，偏。 我是瞎吗？这位同学，我是瞎吗？ 你帽子是纯黑的。 蔡弟的瓜说了，水水今天的帽子不一般。 很好看。校方表示，水水的帽子很好看。回到这个英国的只有一个小女孩的小学哈，校方表示，尽管只剩下一名学生，根据这个相关的安全规定，学校必须保证有3名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但是女孩的父亲也说了，说女儿不能在我给她选的学校继续就读，这是她给她选的学校哦。但是这个学校正式闭关之后呢，我会在家里教她。他就是想让他继续读完。这所小学的校长叫做唐娜，他说女孩作为唯一的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是这么说的，这里有充满活力的学习氛围。 意思就是他女儿很有活力，对吧？因为他女儿的活力就决定了这个学校以及这个班级的活力。 墙上面挂有学习的内容，说他学习了食品加工技术，会在午餐时跟学校的工作人员分享。 大家能帮我们想一想，就是如果一个人的学校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吗？刚刚在我的脑海当中跳出了这么一个问题，那他们学校的升学率岂不是就是非常绝对， 就100%或0% 是 吗？ 对不对？ 对，而且升学升去家里了，毕业之后家里继续教他，对吧？但是蔡弟的瓜说了，说外国小孩可能不玩这些吧，其实也差不多。对，我觉得可能也差不多，估计那些什么弹珠啊那些游戏全世界都是通用的。然后咩咩分享的主播爱你哦。 但你知道 谢谢。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叫跃迁，就是那个跳跃的跃，然后迁徙的迁。然后其中有一个细节还挺感动我的，分享给大家，就讲到教育方面。就是那个作者是一个就是职业咨询师，他经常帮你解决你的学业和职业上的困惑。然后呢他自己也教英文，他就说他会发现有这样两种家长。当他去教学生背单词的时候，他跟第一类家长说你的孩子不够努力，我要求他背的单词他没有背完。然后第一种家长就会特别听这个老师的话术，然后就教训这个孩子说，叫你没有背完，你今天必须赶紧背完，你要把所有的老师交给你的任务全部都好好的完成，然后考一个高的分数。然后第二种家长会不紧不慢地跟老师说老师，我不是特别着急他背单词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就是多让他看一些他会感兴趣的英文书，然后激励他对于英文的兴趣，然后在兴趣当中慢慢让他把单词量扩上来。 哎，很棒。 单词的这个量我也不是很着急。然后呢，客观上来说，第一种家长的家境肯定要比第二种的稍微差一些。因为稍微有钱一些，他不是特别着急嘛。但也不是绝对的。然后这个作者就点评，他说其实第一类的家长在我们生活当中更常见，这样家长就是教育出来的孩子以后很有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员工，很好的中层。但是第二种家长往往培育的才是真正的领导。所以我也是就是借这个就是小学生的这个事情说一说这个 你能把领导这个词换成领袖吗？听起来好像、 就是、leader 对吧、 就是领袖或者管理别人的人，或者真正成为能够干成自己事业的人。 明白。这是一部电影是吗？ 什么电影？ 你说刚才这个 是一本书 啊，是一本书。讲的是教育的问题。其实我最近也觉得， 讲的其实是在21世纪如何成为一个顶尖的高手，如何成为一个就是杰出的人才的这样的一本书。 对，它是以这个学英语为一个切入点的。其实我最近越来越觉得背单词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我在一直背单词吗？可是后来发现我连续背了500多天，就是对我的那个帮助实际上不大。因为后来你形成那个惯性之后呢，用那些背单词的 APP 就会有一种就是讨巧的方式，你会找到一种，哎，我就选对了。但是你最后其实没有记住。然后我最近就开始用另外一个 APP 看那个英文书嘛，然后我昨天就看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然后她会每天给你定时推送学习任务，而且早上6点就开始给你推送，今天学习任务更新了，你可以看了。然后你如果忘了的话呢，她晚上还会给你发遍推送，今天的这个讲义总结出来了，你可以看了。所以两次双重保障，基本上是可以会看到的。然后我觉得英文原文书好像跟那个你知道的中文翻译版的故事的确会不太一样。 对， 我昨天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一个片段，然后哭得稀里哗啦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今天眼睛是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只有水水的特写的原因。因为我才不让你们看到我眼睛肿的样子。 OK 好吧。 刚才这个一个人的学校，其实我觉得好像福气也分享了一个很感人的细节。 对，他说想起日本一个火车站为了一个人停靠直到毕业。 有点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就是教育上的一些细节，的确有很多一个人的故事还是听起来挺感人的。 对，就是这个人他一直要在这站下车，但这站其实是要取消了，对不对？ 对的。 然后就一直等到这个人完完全全的毕业了，不需要在这站下车了之后，这站才是慢慢取消的。 对的，咱们这样，刚才是分享的一个英国小女孩，独自去上学的故事，学校里只有她一个人，也祝福这个小姑娘好不好？祝福她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在这所学校里面独自长大。 OK， 一段音乐之后，回到今天的翻滚朋友圈。 一二三四。 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珊珊， 我是水水。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的982的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他说特别喜欢两位主持人，已经连续十天每天早上上班都不由自主的打开98.2，棒棒的，爱珊珊，喜欢水水。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区别这么大呢？爱珊珊，然后只能喜欢水水吗？ 因为他是个男生呗，这么简单，对不对？谢谢谢谢，我很喜欢这种就是对两个主持人表达好感，但是又稍微的偏爱我的感觉。 对，然后呢，我们的领导也给我们送出了红玫瑰。 谢 谢吴老师，吴六桶，吴六桶六六六，调侃领导是不是很不怕死？来吧，翻滚朋友圈呢，继续跟大家分享一条消息哈。刚才不是分享了，在英国有个女孩子上六年级，整个小学只有她一个小姑娘吗？接下来呢，还是分享一个小学的这个资讯哈，因为我觉得很有趣，看现在咱们对这个小朋友的这个教学的一些改变，可以想起自己的一些对比。 其实今天主要的专场是5岁的水水和六岁的珊珊 是吧？ 给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现在目前即将要面临的小学生活。 是的，记得喜欢5岁的水水以及爱6岁的珊珊。还有这样自己 Q 自己的听众，在杭州有一所特别任性的小学，他们开学整整一个月了，但是没有翻开过课本。听起来是不是很爽？亲爱的朋友们，是不是很爽？在杭州， 等一下， 怎么了呢？ 一般来说，我跟你说。越不按课本教课的老师，考试就会越难。 有道理。我前两天看了个段子说， 我最讨厌开卷考试了，你知道吗？闭卷考试背一背，掌握掌握知识点也就过了，开卷考试那就是考试的时候才是预习啊。 开卷的时候就心里想卷在哪，对不对？来看看这个杭州的小学，他们这个虽然你刚才说是按不按课本教这个课哈，实际上他们这个没上课，就是没有翻开课本。 嗯， 他们是怎么上学的呢？这一个月当中，9月份都在干什么呢？都在玩儿。他们军训站军姿，在低碳科技馆看球幕电影， 嗯， 去孔庙入判礼，读三字经，听弟子规故事，唱上学歌，上课歌，还种了一盆大萝卜。 嗯， 孩子们玩得特别开心。前两天的时候才是第一天的翻开课本上课，老师和同学们竟然感觉出奇的好，就觉得孩子们都能够安心的上课了。 嗯， 我觉得好像现在也是有很多这个实验小学啊，开始用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它这个呢，的确是一所新学校，这所小学今年9月份才刚刚投入使用的一所新学校，1年级有9个班，近400个孩子。这开学第一周的时候就开始用各种这样的训练方法。嗯，不知道就是大家对这个小学的教育有没有一些想法？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让他们去背那些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背的那些这个课文呐、啊，然后去背英语单词儿啊，1年级好像还不上英语，去背乘法口诀表啊。是一个很好的改变吗？ 说实话，我觉得小学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你的小孩去发现一些他们天生就喜欢的东西。 嗯， 啊，这是真正很重要的。 嗯， 比如说，他说，如果我的小孩啊，我们打个比方，他跑过来跟我说，爸爸，爸爸，我想学画画。 嗯， 我就会让他去学。 嗯， 然后可能过个一个月，他跟我说，他说，爸爸，我不喜欢画画。 嗯， 我就说，那就 OK， 那就不学了吧。 嗯， 但是我觉得前提是他必须要找一件事情是一直坚持做的。就哪怕最后你不喜欢了，你也必须要坚持做这件事情。只有一件事情就够了。 对的，对的，对的。 嗯 啊，其实我觉得像这样的教育方法，除了刚才水水说的这个，让孩子找到一些自己的喜欢的东西，也是给他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课堂的氛围。比如说有个小朋友叫做张子诺，他上1年级嘛，他就这么说了，说这个学校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好一点，没有很凶的老师。不用担心找不到厕所，也容易找到我的班。其实可能就是刚上1年级的小朋友会有种对这个跨入新阶段的恐惧，用这种任性的教学方式，用这种有趣的教学氛围，会让他们找到对于上学这件事情的乐趣， 对， 是很重要。 对，没错。 也是希望这些小朋友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好好学习。来吧，翻滚朋友圈呢，先跟大家再分享一些冷知识，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冷知识了。今天分享的冷知识呢，是关于大自然和动物界的。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嗯，猎豹这种动物，如果说出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 嗯， 猎豹哦，在你的印象当中，猎豹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哇 哦！跑得巨快，猎豹应该是地球上跑得最快的动物吧。 嗯，那猎豹的叫声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猎豹的叫声，喵。 哎，你怎么猜这么准呢？你是用我这问这个问题，所以你用了一个逆向思维是吗？所以今天第一个冷知识哈， 我真的猜对了吗？ 真的，猎豹只是看起来很威武，好像就是狮子老虎那种咆哮的感觉，但事实上呢，它们叫起来跟猫咪差不多喵喵喵，可温柔了。 这是第一个。 吓死！我觉得我的耳朵和我的眼睛应该会觉得互相在背叛， 互相打架是不是？那说完猎豹呢，咱们来说说长颈鹿。刚才不是水水也分享了关于长颈鹿的新闻吗？我就特别喜欢考大家，在刚刚水水分享的新闻当中提到了一个冷知识：长颈鹿有几个亚种呢？ 这个我还记得。 对，因为数字比较简单嘛。 对。 大家会知道这个长颈鹿宝宝会上幼儿园吗？ 那在长颈鹿宝宝会上幼儿园吗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要问一下你，人类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叫什么名字呢？ 你要是记得我就跟你跪一下。 那是在什么时候发射的呢？ 某一年的10月7号，70年前，1957年10月4号。 好 OK。 开始怎样？ 好，我跟你说一下它叫什么名字啊，叫做哒哒哒哒哒一号。 对，叫什么什么一号，一共7个字，对不对？ 什么啊，没事儿了。 好了，什么没事儿了？长颈鹿宝宝会上幼儿园。白天呢，有一个成年的雄性长颈鹿啊，雌性长颈鹿会负责照看一群小长颈鹿。他们的幼儿园呢，一般是位于一个小山丘上。就是小孩子会统一被带到小山丘上上幼儿园，这样其他的长颈鹿妈妈就能够看到他们的宝宝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了。这个看管幼儿园宝宝的这个幼儿园的成年长颈鹿呢，也会进行轮换，但是现在科学家还没有发现他们究竟是如何决定谁来当当天的这个值班老师的。 所以说，值班老师自己的孩子也会在这个班上？ 会呀，会呀。 那个孩子最讨厌了，我跟你说。 就是妈妈就是班主任的那个孩子是吗？他们会轮班呐。在这个分 朋友圈的，我觉得要建议各位教师朋友，如果您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千万不要让您的孩子读您自己的班，好吗？这对您孩子的身心教育真的特别不好。 漂亮。那翻滚朋友圈的这个最后一点呢，再跟大家分享一条关于动物的冷知识好了。刚才说的是猎豹和长颈鹿嘛，接下来分享的是企鹅。企鹅，雄性的企鹅落到地上来，宝贝，落到地上来，好不好？听我讲，雄性的企鹅会跟女朋友求婚。 真的吗？ 真的，我不知道啊，就是这个，这是这个冷知识告诉我的。 那这求婚应该是一个就比喻的说法吧？就说他们在交配之前是不是会有一些仪式之类的？ 是这么说的，这个求婚呢，这个雄性的企鹅跟雌性的企鹅求婚的时候会叼一颗漂亮的鹅卵石。 浪漫。 对，就大家会拍到一些照片，就是雌性的企鹅在栖息或者是在小憩，或者是在等待被求婚。这个雄性的企鹅会用它的那个嘴叼一颗鹅卵石，然后慢慢的走向它，然后人家两个人就说话，咱们就听不懂了，对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在南极的朋友可以帮我们证实一下，直播间有没有南极的朋友告诉我们企鹅是不是这么求婚的呢？ 收到南极发来的贺电，又有一位企鹅求婚成功了。 这里是 企鹅又没有兜又没有包的，那你鹅卵石就扔了吗？ 可能会存在窝里吧，或者放在保险柜里。毕竟3克拉的鹅卵石也不好找，你知道吗？圆乎乎的，那个形状也挺好看的。 真的是以人类之心去夺君，就 夺企鹅 之 腹。好吧，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大家喜欢我们的话呢，可以点击关注，好不好？点击关注，每天跟我们进行互动。那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 一会儿见。 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入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处，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蝶自由穿行在清浅，看那晚霞

因为其实我也很想就是把那个牙膏就是从后往前挤，但我觉得就每天早上刷牙其实很仓促，那样特别费劲。 嗯 啊，如果是我有那个很多足够的时间就是去慢慢刷牙的话，我就会把它挤完，随便挤完之后稍微整理一下。 嗯， 你是哪种？ 我是牙膏随便挤。 嗯一种。 今天我觉得就看这两种人，我们俩可以找一下我们有多少共同点。 好的， 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生活根本的分歧在哪里。好吧。 我们生活有什么根本的分歧吗？ 但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牙膏只有一管，用完这一管才用下一管。另一种是有好几管牙膏，不同的口味。 嗯， 然后 不同的口味是要吃吗？哦，我是只用完一管再用一管的那种， 我 特别喜欢把一个东西用完 的，然后会有茶叶的，然后会有柠檬的什么什么的、嗯、然后我就会看着不同的那个口味，然后根据心情稍微的选一选。 来，山山水水， 怎么了？你是要开始记录了是吗？ 对啊。 嗯， 然后看一样和不一样，我画一个这个细节表。 好，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啊，就是世界上有两种人，请叫我欧尼，他说他是三种牙膏的人，看心情用。那我和你是一样的欧尼，对不对？ 哎，咱们这样好不好？啊，我要列一个这个思维表，稍等哈，就是首先我来看看山水 VS 表，就是对比表。我们看看一样我画正和不一样我画正。 蔡地的瓜说了，他也是好几管。 那他们是怎么挤？是随便挤还是从后往前挤？ 所以你们是随便挤还是从后往前挤呢？嗯，哦，你和蔡地的瓜说一说。 对 ，OK， 咱们这样啊，我发现了，我看我这个思维表列的非常的到位。就首先刚才咱俩已经有一个一样的了，就是牙膏随便挤，对吧？我先画一个正，不一样就是你是好几管牙膏，然后我是只有一管牙膏，所以不一样画一个正。那在我们跟观众的互动过程当中呢，珊珊获得了谁的支持呢？没有获得支持，目前为止。而水水获得了有好几管牙膏、菜地的瓜，还有 欧尼 两个支持，我给你画两个正， 支持你了。 好的， 随便挤。嗯， 随便挤是一样的，咱俩都是随便挤啊。 好， 对不对？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你们是随便挤， 我明白了， 还是 要分边对吧？就观众站你那边还是站我这边？ 对， 是这个意思吗？ 对， 就必须要 咱俩 出现分歧才会有用，对吧？ 给我五，看看咱俩的分歧根本性的分歧到底在哪？ 你看，海南三亚普通话好的不要不要的这位观众说，他说土豪买那么多牙膏干嘛？土豪， 哎， 我想问一下， 所以他就是只有一管牙膏的朋友， 对 不 对？ 对 不对？你就是只有一管牙膏，对不对？海南三亚普通话好的不要不要的这位朋友。 好，我知道了，那这个问题结束。目前为止呢，珊珊获得了海南这位朋友支持，他也是跟我一样只有一管牙膏。水水呢是获得了两位朋友，菜地的瓜还有欧尼的支持，你们有多管牙膏。好吧， 好， 你们厉害。 下面这个话题不是招不是广告啊， 就是 一个特别特别普遍的现象。你到底是喝百事可乐的人还是喝可口可乐的人？ 数到三一起答好不好？ 一二三， 百事 可口可乐。 怎么会有根本性的分歧呢？我的妈呀，不一样。好嘞， 怎么会有人喝百事呢？ 百事啊，蓝色的瓶子很酷炫啊。 OK， 那 所以你是要就是追求那个 Coca Cola 的原 著是吗？ 请叫我欧尼，喝的是可口。 好的，来给你画上。 喝的是可口，鸡那点事儿说的是百事。 怪不得我和鸡那点事儿是好朋友呢。鸡那点事儿，我现在需要你的支持。请问你是一管牙膏用完的人，还是有好几管牙膏同时用的人呢？好不好？ 我们也是希望，就是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和我们互动啊，多一点人互动，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统计的数据也能够多一点。 目前珊珊是2-4落后。 但你不觉得你喝的这个可乐品牌很甜吗？ 有一点。 会太甜了，我觉得。 可是人家就是甜甜的姑娘啊。你才心里苦呢，我心里美。来吧， 大家可以一直和我们互动啊，一直和我们互动。这个问题是这个没有时效的，你听到哪个就答哪个。 嗯， 下一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吃披萨不吃边的人，一种是把披萨吃干净的人。我们数到三好不好？ 好， 一二三，不吃边。 好开心，这游戏好好玩呀！我觉得大家可以用这个游戏跟就是你自己的男女朋友一起玩一下午，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合适的人。 请叫我欧尼，已经开始就是和我们发生根本的冲突了。你看，欧尼和蔡记的瓜，他们都是吃干净的人。 怎么办？我的这个思维表已经不适用了，就是咱俩一样的时候就没有站边了。所以 就 是珊珊和水水一样的时候就是这样，然后水水不一样的时候，看看谁站边是吧？ 对对对，无所谓了。然后欧尼还说边好吃 边好硬啊。 嗯，他说脆，可能是我们俩牙不好吧。 我喜欢吃软饭。两个喜欢吃软饭的人。来吧，下一个。吃薯条的时候是薯条蘸酱呢还是薯条拌酱呢？ 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到底是把它挤在一个盘子里，你拿薯条去蘸呢，还是你把它均匀的撒在薯条上面？ 对的。有的人就会直接把一整那个袋儿的番茄酱全部撒在薯条上，对不对？ 我先声明一下，这个问题对我不是特别深的原因，是因为我 不吃薯条， 是吧？吃番茄酱 啊， 我不是很爱蘸，我不是很爱蘸番茄酱。 你吃薯条的话就 是 单吃， 但是如果是吃的话，我们俩一起来说好不好？一二三， 蘸 酱。 正常人都会蘸酱吧？ 哦，有很多外国人喜欢撒酱。 知道为什么我会喜欢蘸酱吗？是因为蘸酱的时候你拥有了选择的权利。你这根薯条可以蘸酱吃，也可以吃原味儿。 我一般都直接吃原味儿。 有的时候会觉得稍微有点枯燥嘛。其实我也没有那么爱吃番茄酱。 你看，欧尼就选择的是拌酱啊。 我真的 啊， 好厉害、啊！ 然后蔡弟的瓜说他也会把披萨吃干净。然后蔡弟的瓜选择的是蘸酱，基于那点事儿选择也是拌酱，好吗？ 我跟他绝交。你敢往我的薯条里面倒酱的话，咱俩就绝交，听到了吗？ 对啊，欧尼还解释了，他说省事儿，一口薯条，然后一口酱往嘴里。 对，其实很多朋友都是为了省事儿的，对吧？ 我们看一看，就是我们的这个微信直播间里面有没有观众啊？就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互动，好不好？我们其实很希望大家能够多和我们互动这样的一个话题。OK， 那接下来下一条，吃鸡翅。还是吃鸡肩， 什么叫做鸡肩啊？ 就是 那个鸡翅膀是分两节的，对吧？就是 吃翅中还是吃肩？ 这是这样的，就是那个鸡翅膀其实就是分为两节，大臂那个位置是肉比较多的那个翅中， 对， 然后小臂那个位置是会带飞的那个小翅尖，对吗？就可以 对 凸的起来的那个部位， 对， 我都吃，稍等啊，但是更喜欢吃哪个呢？ 一 二 三， 翅中。 翅尖啊，怎么会 翅中肉多呀？ 但翅尖嫩啊。 翅尖骨头多呀？ 没觉得。 翅尖那么尖都是骨头哎。 就是只有两条骨头在里边啊。 只有两条骨头的是翅中。 翅尖。 翅中很嫩呐、啊。翅尖是那个就是锥子型的，你知道吗？ 哎，我就问你啊，这个是翅中还是这个是翅尖？ 这个是翅中。 哦，这个是翅中是吗？ 啊、哦，这是鸡腿儿啊！坏了坏了，这道题不成，就是不算、 啊、 不算 不算。 我们对主要是我们的认知，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选择根本上不同。我理解的翅尖是那个，就是很小很小的，可以简称就是小三角形的那一块儿。 我觉得海南三亚的这位朋友的回答很好，他说：“ 你们的房价多少了？现在海南三亚， 我也要鸡腿， 还是鸡腿好吃啊。” 鸡那点事儿就说他吃翅尖，不过翅尖确实是就是抗生素的含量可能会过量 啊、哦，明白了。 我觉得跟着就是基因那点事儿生活肯定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儿。 我跟你讲啊， 危险。 我跟你讲啊，基因那点事儿生活有多么的细致啊，就是他会不时的拿出一包东西来，然后喝了。我说什么呀？他说养胃的，吓不吓人？ 好，下一个。吃汉堡包的时候是夹着吃还是分开吃？ 其实汉堡包好像跟汉堡包同样适用的还有甜甜圈， 对， 都是那种可能一口咬不太下去，咬下去会容易沾到嘴上一些酱汁啊或者是奶油这样的东西。有的人是的确同时一口咬着吃，有的是把它掰开一半一半的吃，对不对？来，一二三， 夹着 吃。 我绝对是夹着吃的、因为我觉得分开吃就没有那个乐趣了。 对呀， 就是要一口咬下去很丰富的那种 口感，就跟寿司一样，就寿司哪怕你再咬不动，只要不是跟刚刚喜欢刚刚在一起的人在一起、就都是一口吃嘛。 你看 欧尼 就说了，他说他分开吃， 为什么 先吃面包后吃肉？那我想问一下欧尼，那你为什么不买面包和肉，你要买汉堡包呢？ 那我想问一下欧尼，你怎么吃水饺呢？是先吃皮儿呢，还是先吃馅儿呢？ 水饺掰不开，好吧？ 可以咬开呀。有的人只吃水饺皮，有的人你知道，我有一次去吃包子，咱们单位楼下不是家我比较喜欢去吃的包子吗？有一天我到了之后，发现有那个一屉包子就被吃完的，剩下的、只有包子皮，可吓人了，把所有的馅儿都吃走了。主持人养帆是不是说分开吃啊？对吧？菜地的瓜说夹着吃啊。很多朋友的确有这个不同的生活方式。我觉得下一个好像听起来更容易有共鸣。那就是没有未读信息，还是一堆未读信息呢？ 一二三，一堆 。 我的未读信息，我跟大家就分享一下。我的短信的未读信息现在已经达到了1151条。 就是能不能有一键清空键啊？ 打卡的钉钉现在已经有111条未读了。 钉钉你都不用吗？ 就钉钉它有的时候发的那个东西就没必要看嘛。邮件是62条未回复。然后 App Store 已经是20条了。 差不多，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啊。 你有多少？ 我啊。我的 信息有多少？ 我还好，我的微信是只有一条。我的微信那一条就是 我的微信还现在已经有4条了。 我的微信那一条是什么呢？是这个就是提醒我阅读英文原文书的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如果我点开的话，我就会忘记了过一会儿，所以我就会不点开。我的短信是653条。就是我的 Apple Store 是110条，其他的就还好一些，就没有那么多的未读。 强烈就是想知道，就是欧尼、菜地的瓜基那点事儿，你们的就是未读信息有多少条？你看菜地的瓜说了，他每天都是要清空的。就有的人就看不得那个红点， 对， 知道吧？ 那个红点就搁的，就是不爽，必须把它点开清空才行。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发了一个朋友圈，他说这个 App。就是怎么点也清空不掉这个就是未读的一的这个红圈，它就直接卸载了。 我理解，我可能也会这样做。到目前为止呢，这个七个小问题啊，我有这个记载的珊珊和水水一样的是5道，不一样的才2道。目前为止我们还是可以做朋友的，但是咱俩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其实太少了，只有那2道题。所以就是目前为止在直播间里的跟你相近的相似的还是比较多一些， 对吧？ 咱们先来休息一会儿吧，一会儿回来再继续重新开始这个比赛，好吧？ OK， 好，那我们一首歌曲一会儿见。 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间，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看到快乐的雨涵已经来了跟你问个好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看到今天有这么多朋友和我们一起互动非常开心的水水。你看蔡弟的瓜说了拒绝亮红灯，就是在微信或者是任何要收到信息的这样的 APP 的上面都不能有那个红灯亮起来。那请叫我欧尼就说了，他说多则乱少则明，所以他们都是要清空掉的， 对，要给生活做减法的朋友。 没错，那接下来其实实际上我们还是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世界上有两种人的对立的选项啊，其实这边还剩下的也不算多了。比如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鸭舌帽往前戴的人，一种是鸭舌帽往后戴的人，你属于哪一种呢？ 一二三，不戴。 鸭舌帽其实它讲的就是普通的帽子了。 鸭舌帽对于、 帽檐儿，帽檐儿往前戴和帽檐儿往后戴。 明白，往前戴，肯定还是要往前戴的。 但是我有认识女生很喜欢往后戴。 对，那种女生应该脸很小。是不是 帽檐的方向跟脸有关系吗？ 因为帽檐向前， 你现在把就帽檐往后戴，我看一下。 哦不， 为什么？ 因为用来遮眼睛肿的，怎么可能往后戴呢？那岂不是全都暴露出来了吗？哼，你以为我会陷入你这个小陷阱吗？不会，哼，小心机被我识破了吧？ 哼。OK， 因为我觉得这个鸭舌帽往后戴的确有些什么呢？就是，首先它对脸型的要求比较高，这是女生必须要考虑的一件事情。你只要跟女生聊这个穿戴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从自己显得美或者是丑的角度来考虑的。那另外呢，就是鸭舌帽往后戴，尤其是男生哈，我会觉得有点故意在耍酷啊、你会觉得，因为我喜欢好孩子类型的，你知道吗？ 那如果是这样的帽子，这样戴呢？ 很蠢、很好笑，明明有一个这个缝，然后还必须把缝掰着戴。 对，我是发现其实世界上有两种人这个话题在有一些情况是不太适应的。就比如说啊，我问你这么几个问题。你现在和一个女生，你和她也不是很熟，但你想进一步的了解她。然后呢，来到了就朋友嘛，朋友， 我要进一步的了解她。 然后呢，来到了一家冰淇淋店。然后你们开始点冰淇淋了。然后她点以下的， 我要巧克力的。 你要巧克力的对吗？然后以下她点这几个口味，你来判断一下，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好。 草莓味儿， 矫情，小公主。 香草味 还不错，原汁原味。 葡萄干朗姆酒味， 有意思，这姑娘有故事，烈酒型的呀。 夏威夷果仁， 热情，然后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姑娘。 双球，香蕉加哈密瓜。 双球本来还不错，香蕉加哈密瓜好接地气呀、应该是个很朴实的姑娘吧。 单球，芥末味。 哇，不好惹，但是很有趣，我会喜欢这样的姑娘。我会喜欢比较特别的人嘛。 OK， 芥末味有吗？ 单球，宫爆鸡丁味。 剑走偏锋的人，走得太偏了，简直。 我会问这家冰淇淋店在哪儿。 所以说你会觉得刚才我的回答一些判断。你会有一种同感的感觉吗？ 不会。 点冰淇淋的时候点的口味不同，然后会有这个不同的人的风格。那这样你和一个女生共同走进一家酒吧，通过她点的酒，你会觉得她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呢？一 shot whiskey， 直爽，经常喝酒。 啤酒。为什么？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啤酒真的是我不是很能忍受的一种酒。 为什么？ 如果只是和他一起喝酒，他直接点啤酒的话，我会觉得和他的世界有点，就是有点不在一起。 我就很常点啤酒啊，你跟我的世界是不是就是不在一起？那这样啊，点一杯长岛冰茶。 厉害的女生。 嗯， 因为长岛冰茶通常都是那种就 long drink 嘛， 对， 就是那种长，就总是喝总是喝总是喝。如果他还能把就是 long drink 说喝成一个就类似于那种 quickie， 嗯， 那就真是很厉害。 我跟你讲，我曾经有一次和 Abby， 嗯， 来过咱们直播间的 Abby 哦，大家如果一直看的话就会记得他是谁。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嘛，然后以前上学的时候偶尔会一起搭伴出去喝酒。有一次，他特别想喝酒，然后我们俩到了那个吧台。你说点什么酒呢？然后说点两杯这个酒精度数高一些的酒，点两杯长岛冰茶。然后他说珊珊，咱俩你陪我好好喝一晚上。我说好的。然后他说干了。我说哇，长岛冰茶哎， 干长岛冰茶吗？ 我说开玩笑，我说别这样，喝一半， 喝一半吗？ 然后我就喝了一半，等我把杯子放下，它已经干了。他说你是不是喝不了这一半？他说那你给我吧，他就把那一半也干了。 然后后来你是不是扶着他回家了？ 对的。 那就是要买醉呀。 那这样，那点无酒精鸡尾酒， 我觉得会略微有点矫情。 嗯，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直接告诉我说你不想去酒吧。 明白。 嗯，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到了酒吧，然后我一开始就比较绿茶婊的，就会说哎，我今天就喝什么无酒精啊，什么就什么身体不好啊，什么什么。最后还不是得喝酒，对吧？ 怎么都扛不过去。 常在河边走，哪 能不 湿 鞋？嗯，那点苏打水， 我觉得会有点忍不了，会有一点点忍不了。 我觉得点苏打水的人会觉得他特别有自己的那个世界。 那就换一个地方嘛。 嗯， 我就觉得 不是所有的朋友五六个人一起去，然后总有一个点苏打水的吗？经常。 我觉得这种是 OK 的了。 嗯， 对，这个其实没有特别的挑剔。 明白了。 我觉得其实，在酒吧点酒挺看一个人性格的。 是的。 而且，其实决定这个性格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就是酒量。 嗯，咱们这样，其实我跟水水聊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想说，这个世界并不是二元对立的。 对。 虽然今天聊的话题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可是，在很多情境下面，你的选择其实是很多的。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刚才我们俩这个幻想的这个场景，比如说你跟一个女生去冰淇淋店，她点不同的口味的冰淇淋，和你和一个男生一起去酒吧，她点不同的酒，你更喜欢点什么口味的冰淇淋的女生，以及点什么酒的男生呢？告诉我们在直播间里，花椒直播搜索活力酒吧二，或者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酒吧二魔力工厂，都可以随时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和心情。来吧， okay， 一首歌送给大家，进入到下一个时段。 离开你以后才知道，你对我是

你不是、 我不太是，不太是。第二个，机票你是要提前多久订？ 看去哪。如果是去天津呢，坐高铁就可以了，对吧？又快又便宜。 天津不在我们就是讨论的范围内。 那您说的范围是什么范围？ 反正不是天津， 湖南。国内一般就比如说那种航班比较频繁的，然后票价不会浮动很大的，那我就可能会临时订，然后或者是提前那么两三天订、 这两个很清楚、 但如果是国外的，比如说那种票价就真的有可能会受你出行以及订票时间的那个影响很大，那我有可能会提前将近一个月订。 一个月没有很久好吧。 一个月挺久的吧。 一般人家都是今年订明年的机票。 我的妈呀， 会便宜很多。 那我算是不紧不慢型。 会便宜很多。你在这个方面，我觉得你没有算是特别提前准备型。第三个问题，你会具体到哪一天你要去哪儿吗？ 会。 会，对不对？ 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原则，底线，你知道吗？如果是我跟你一起去哪儿， 吴珊珊，你是有原则有底线， 就 是在旅行的方面比较低，好吧？ 对，是这样哈，就是如果我跟你一起出去玩，你说珊珊，咱们什么都不用弄，你就跟着我一起，我想玩什么咱们就去玩什么，我 OK 的，我没有那种强迫症，说我必须要排好。但如果是别人说珊珊啊，听你的好不好？我没有主意，你想去哪就去哪，那我就得安排好。啊，我就得看好，然后而且我看好之后呢，我希望尽量按我安排好的路线走。 好，第四个问题，你是会属于那种就是要不紧不慢的把自己安排好的景点都要逛完，然后如果没有逛完会觉得遗憾的人吗？ 会，因为我已经筛选过了呀，而且我已经排的我觉得比较合理，我不会排得很紧凑，因为我也知道旅行很紧凑是一件很累的事情。我筛选过的都是我会用那个一个软件，就是它是帮助你规划行程的。你把自己比较先喜欢的景点，就是他们比较常去的或著名的一些景点先给你推送过来，你先看一遍，看一遍之后呢，筛选下来自己喜欢的添加到你的行程当中，然后再根据它的地理位置合理优化出一个路线。我就会觉得那就按这个走就好了，对吧？既然都来了， 那你属于提前准备型。 我属于提前准备型。其实 对，我觉得这几个指标来说的话，你肯定属于提前准备。 综合来看，我是属于提前准备型。我是想准备的。 对 啊，我也会做。但是我甚至有一次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经验，就是我 把这惊堂木给我 干嘛呀？你看我玩你烦了是吗？哎，水水，请你听我说，我有一次啊，这个去旅行之前实在是太忙了，我没有时间准备我自己的行程。然后我就在只打了就只打我还打印出来了，我会做成比较好看那种 Word 文档，你知道吗？就不同的那个还用不同的字体不同的颜色，然后先打印出前两天的，因为后面实在是没有时间弄了。然后我竟然在酒店找到了商务中心，到国外可能是巴黎还是哪儿，不过想不起来，在就是酒店大堂的商务中心打开电脑，还是不同的语言，我怎么反正我也找到了 Word。然后打开之后修改我自己的文档，修改完之后把后三天的行程打印出来了。 我的天哪，吴珊珊，我发现我不能和你一起旅行，你知道吗？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原则，就你不要让我弄，我就可以不弄。 OK，那 我就可以彻底的撒手。 我真的是属于不紧不慢型。 你是什么类型的？ 我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我一般会去哪儿的话，我会联系那儿的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要过来 蹭朋友的是吧？ 对，然后我就说、就是、 能带上我吗？带一个还能蹭吗？是不是就不太好蹭？ 然后如果是没有朋友的话，我一般就是除了酒店之外，然后其他的就随遇而安就到那儿，就是比如说去酒吧喝酒啊，或者干嘛，认识一些新的当地的朋友然后就 跟着当地的，然后再蹭他的， 然后再跟着当地的人一起玩，就比如问问他们想去哪儿什么。 你不害怕吗？ 我不害怕因为我总觉得好像自己规划的那些景区和景点都是那种路过你看一眼就差不多了。 对。 然后就总觉得好像如果你去逛的永远是景点的话都接触不到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城市的真正的生活。 可是我觉得好像反正两种都有道理了，不知道大家是属于哪种呢？是认真准备型还是不紧不慢型的？ 范宝说就是做珊珊朋友真好，啥事儿都能提前想好。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水水，那你的电话费肯定不少吧？ 哎，咱们现在是已经忽略了范宝改的新名字，直接叫范宝，对不对？ 对啊。 肯定直播间其他朋友会很好奇，哪个是范宝？就是那个不吃燕窝粥的那个。 好，关于旅行方式， 永远兴奋型， 嗯， 毫无兴趣型， 两种差别也太大了吧。 嗯，或者就叫做永远亢奋型，一般正常型。 嗯，一二三，亢奋型， 兴奋型。我旅行的时候真的亢奋到我自己都想让自己闭嘴。 哎，你看这个，你看那个，咱们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吧，对不对？这儿东西这个体验得特别好，什么榴莲味的烤猪肉啊，这不吃啊何必来一趟呢？ 对，然后对关于网络的牢笼，你是属于逃离电子狗链型，还是属于跪求捆绑束缚型呢？ 啊，意思就是逃离电子狗链型，就是我到了之后呢，没有网络我也 OK， 我就好好的放松自己的心情，是吧？然后这种跪求束缚捆绑型，就是我一定要有 WiFi， 对， 然后要有网络跟外界和跟我自己原本的世界的朋友形成一个还是比较好的连接和联系，是吧？一二三，跪求束缚型， 电子狗链型， 我就知道咱俩也会不一样， 对吧？这个我很不一样， 那你什么时候发朋友圈炫耀呢？ 有 WiFi 的时候， 你不需要就是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录个小视频抒发一下心情吗？ 来不及 P 图， 来不及 P， 时间太紧了。 可以只录景色发小视频呢。 我一般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未经修饰的东西，就是发朋友圈，每一张都要 对不对？ 都要精雕细琢，那才是一种真正的真实。 哪里真实？ 我审美的真实。 给你编。编花篮，真会编。 编花篮， 这就能看出来，我的确属于提前准备型，因为我会提前租好 WiFi， 有的时候是会去机场那个转盘那儿取，就是 T3 航站楼进去直走，可以看到一个 T 转盘，然后就可以直接取到你自己的 WiFi， 对， 对吧？ 就是在那个走廊刚开始的那个中间的那个， 对。然后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从那个购物平台上购物，他给你寄过来，反正我会提前购 WiFi， 这样才可以保持联系嘛，才可以发朋友圈炫耀我在玩。 你知道我就是因为没有 WiFi 这一点，后来都发现其实就是比如说一些地图的软件，你是可以有在有 WiFi 的地方提前就是 下好，对， 然后你其实没有了 WiFi 当地地图， 你其实实际上也是可以按照你 是可以是可以。而且其实我非常推荐大家把那个旅行的时候先在你常用的导航软件当中，你当然要查好哈，比如说咱们平时在国内常用的软件，在那个你去要去的国家适不适用，它有的时候会有当地更好用的这个导航软件，你也可以下载。那load 好这个当地的地图有个好处，就是在于不太受网络的影响，有的时候哪怕你带着 WiFi， 那个信号有的时候也真的不好，在高速行进的过程当中，你 load 好的那个地图可能会帮很大的忙，因为你经常在国外人生地不熟的，它突然那个导航不好使了，你就真的是不知道往哪儿开，又怕违反交通规则，所以出门的时候把那个你看又是提前准备型， 对啊， 把当地的地图先提前下载好就挺好。 好，关于迷路，马上就接着这个话题了，因为从地图嘛，积极应对型和无限脑补型。 哈，无限脑补就是我到哪儿了，我是不是会被抓起来什么的，是吗？积极应对型。 无限 哎呦，那咱俩这个地方的确差异挺大的。 我觉得我们俩旅行方式差异很大，所以我觉得我们俩就真的好好规划一次旅行吧。 会有意会崩盘吧，应该。你没发现我跟你越聊我的身体都越来就开始背向你了吗？我觉得这跟我不是一路人。 没有，你不觉得就比如说你在迷路的时候，然后你已经开始在积极应对了，你就需要这样的一个无限脑补型的人，让你觉得你有一种成就感，或者给你支持，然后给你乐趣吗？ 我需要他给我支持，让我一起积极应对。他在那儿脑补什么？我们是不是要被绑架了？是不是要被卖了？有什么好处啊？你会脑补哪种剧情？ 就脑补剧情，就是说，我说，哎，我们到哪儿了？我们是怎么到这儿的？哎，这儿不错。 闭嘴。哎，你知道吗？我是属于积极应对型。有一次我去， 哎，现在我在这给你照张相吧。哎，你往那边站一点，好吧？你往这边站一点，我这边站一点， 啊、 我姿势摆的好一点，好吧？好吧，那么好。 你知道有一回我去这个丽江，那次是跟我妈妈、跟我弟弟还有我弟弟的女朋友，我们四个人去的。然后我就会提前订好每一天的酒店，包括接机的人我都会联系好。然后那天到了丽江，你也要玩这个是吗？到了丽江之后呢，本来要接我的那个师傅没有来。 怎么回事？ 他呀说家里临时有事儿，还 怎么可以这样呢？但他拜托了一个师傅然后来接我、那个师傅是纯粹帮忙，就是从丽江机场到我要去住的那个古城的酒店的路上呢，他为了省10块钱的高速费，他没有跟我商量，直接走了高速路下的小路。而且那个小路已经是晚上了，漆黑漆黑呀，曲了拐弯，你能听懂吗？就是非常崎岖，有一种让你不知道开到哪里去的感觉。然后这个时候 妈妈就开始无限脑补了，是吗？ 我根本没有跟我妈说话，我给我弟弟发了一条微信，做好战斗准备。 但是有你弟在，你怕什么呢？ 没有啊，但是他，你不知道他会把你带到哪里去嘛。 okay, okay, okay. 对吧，我们毕竟是三个女生然后一个男生，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俩就想，如果出现什么情况的话该怎么应对，我就开始想我有什么武器可以去反抗。然后而且我很严肃的跟他讲，比如说我朋友在丽江等我，包括我会就做出各种应对措施、但是后来发现他只是为了省那10块钱，我就觉得觉得自己中间的戏也是挺多的。 那你在这个方面也是属于无限脑补型。 对，其实也算是无限脑补型。 对啊， 可是你出门在外还是会担心害怕。 我觉得你是属于无限脑补型导致的积极应对型。 嗯，有可能、 我是属于无限脑补型导致的懒惰继续无限脑补 型，无作为型。不知道大家属于哪种类型的。 一首音乐送给大家，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回到这样的话题。欢迎回来，这里是微微一笑，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那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世界上有两种人，你是哪一种呢？我们首先要感谢范宝，也就是现在名字叫做小妞不吃燕窝粥的这位同学，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啊，他也是在提醒大家，今天北京的天气已经是降温了，这几天真的是大幅度降温。 哎，是的， 掉牙，我觉得。 对，这两天其实有稍微的回升一点，至少就是天气预报是这么写的哈，但是还是很冷。 升在哪？ 总体来说，可能升在中午吧。总体来说，跟前一段时间是突然间的，的确温度变低了许多。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 嗯， 刚刚看到大家都在我们这儿互动啊，六爷是现在的这位叫做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的朋友吗？ 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这位朋友。 你点关注了吗？听见了一个新名字，眼睛都亮了。要提醒大家，我们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每天早上7点半到9点半，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啊，同步的音频和视频直播。音频的话 FM98.2 AM927， 视频的话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要点击关注就可以每天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或者是在微信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主播在直播间里进行这个节目直播的情况了。 没错，那我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是微信公众账号的直播间，也就是982 魔力工厂 的直播间，看到隔壁家王叔叔留言，他说他吃披萨不吃边儿 啊， 然后小天使哈哈， 哈哈哈哈，也得念出来，咱俩多贴心呢。 不是哈哈，我觉得应该是讲他不吃边儿这件事情，然后最重要的是隔壁家王叔叔不吃边儿 啊。行，我记住了，王叔叔不吃边儿。 OK， 那紧接着我们还是再继续聊这个话题啊。世界上有两种人，我其实就是比如说在旅行方面这个话题我觉得差不多了，就不用再聊旅行了。其实我是特别想问你，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你经常会被什么样的一种二元对立就是一下子就刺激到呢？ 你给我举一个例子，因为我觉得你是想到了一些方向，所以你才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 对我而言啊，我特别特别容易区分谁是有礼貌的人和谁是没有礼貌的人 啊。 然后通常没有礼貌的人真的会很惹到我，但那个时候我又觉得说自己要有礼貌，所以要有涵养，然后我也不能说没有礼貌对他们。 你要是这样讲的话，我会觉得有同感，就是我可能会有点小小的差别，我会区别对别人有恶意的人和很 nice 的人。 在生活当中你会遇见就是对别人有恶意的人吗？ 就是说话老是带刺儿，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老喜欢怼人，就这种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这种我就会在生活当中会比较尽量的去远离。我觉得可能有些人就是当时那段阶段自己的心气儿没有理顺，他就是会说话不太中听吧。但有的人的确会天生很 nice， 你不觉得吗？就他会对所有人都特别特别的好。可是我昨天听到了一句话，就是人无癖不可与交，人无疵不可与交，就是人没有癖好或者人没有瑕疵是不能深交交朋友的， 因为这样会假，对吧？ 对，会假，因为他没有真情，因为他没有深情。 对， 所以说有点小毛病可能也能接受了。这种二元对立，一个是你说的有礼貌和没礼貌，一个我说的就是可能会有点攻击性和以及很 nice 这两种情况。然后有礼貌和没礼貌在生活当中的确会比较常见， 对不对？还有另外一个会定期买鲜花的人 啊， 和不买花的人。 我会买花。 你会定期买鲜花？ 定期买花。你说定期也不能多定期吧， 就比如说两个星期一个月会换一次花。 我会用那个，就是一些 你会等你们家的花全部的花瓣都全部掉完，然后枝干已经干了以后，然后换掉它的新的花， 是 吗？是 这样的哈。我这个情况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买花呢，我有的时候我很喜欢买花，可是我不喜欢养花。然后所以我有时候会用那种就是定月度花的那种软件，他会每个星期给你寄一束花来，我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经常把花养臭，所以后来我就干脆降低买的频率，因为我觉得这样对花不好。 确实要考虑一下花的感受。 对，就会伤到它。只有第一天来到我家的时候很开心。 快乐的雨涵真的太可爱了，他说 什么呢？ 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珊珊而点击左上角关注活力982的人。另外一种呢是喜欢水水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的人， 套路太深了。 对，在这里呢我们不鼓励大家只做一种啊，两种人都可以做的嘛，对不对？ 对的， 矛盾。 对的，刚刚看到了哈，其实这个很多朋友在进行跟我们互动，主持人杨帆一直在帮咱们介绍我们这个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谢谢。对，蔡地瓜说他不买花。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今天的这个新朋友我头一回见到他，他说今天聊什么呢？今天聊的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嘛，然后平时的时候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然后跟大家聊一个自己喜欢的话题这个样子。然后说到这个买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个就你这个话题联想起来的一种情况，世界上有两种人，就是活得比较洒脱的人和活得比较较真文艺的人。 比如说花这件事情哈，我可能买了之后养那么几天，它败了，然后我就把它扔掉了。你知道吗？就咱们的共同的好友点子同学，他家有多少干花？ 我见不得花败。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养花或者是在家里放花的原因。 你会买那个绿植吗？对不对？因为生存的时间比较久。 但还是养死了。 养死了吗？我的天哪， 我三株多肉现在只剩一株。 哎，你知道就刚刚那个世界上有两种人这个话题哈，我第一反应就是有两种人啊，男人和女人啊。明知道这是一场意外，在咱们节目留的最长的一句言，第一个正经留言，世界上有两种人，难道不是男人和女人吗？神一样的默契。 没错。那其实实际上今天这个话题也是想给大家打开一个思维的方式了。因为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会觉得我和你，然后这种人和那种人， 我和你，起高了你跟不上对不对？ 心连心， 同住地球村，来呀来呀 来呀，快活呀， 反正有大把时光。 We are family， 还能串回来真是不容易、啊、的确是世界上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人，我们身边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人，但是哎呦想起来费孝通先生一句话，各美其美，美 美 与 共。也是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有一个好的心情啊，今天已经是小周末了，再过两天就要 等会 儿 主持人杨帆说珊珊唱歌好听。还有你说的这个特别有趣，昨天看到了一个新的计算方法，就大家不是说这个十一长假过完之后，然后就2017年没有法定假期了吗？ 对， 我昨天看到了一个标题，还有19天就要进入下一个法定假期了。它是怎么算的呢？距离下一个春节哈，还有或者元旦假期，还有100多天。100多天，每天工作时长8个小时，啊，除去周末一共有多少个小时？除以24，还剩19天。 所以我们在工作满满当当的19天， 对， 就是下一个假期。 是的， 没错， 24个19天。是这么算的吧？对吧？19个24小时就可以到下一个假期了。这样想是不是轻松许多呢？ 对，那就还有20多个小时，还有一天，我们就要放周末了，好吧？ 对的。 我们要这样欺骗自己吗？请问。 好了，也希望大家不管是哪种人，不管是牙膏一次性用完的，还是用三管同时在用牙膏的朋友，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 OK， 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了。您即将收看和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我和珊珊明天继续陪伴大家，拜拜了。 最后送大家一首歌曲，大家再见了。